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厌倦，后期雨桐。第三集，不要命的奴才上。承欢知晓自己这番闹腾，回宫后不会有好果子吃，示意路上走得很慢，左摇右晃，时不时停下来盯着路边摊子看个不停，就是不肯好好走路。可路就这么长，他再怎么拖也还是很快到了宫门。还不等下马，他就瞧见狼缺带着几个精壮的禁军守在宫门口，显然是在等他。两人一见面，狼缺的脸就黑了，抖着手指着他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 承欢看他这样子，就知道轩辕凛是真怒了，心里也觉得怕，可又不后悔，再来一次他还是要这么做。他往日因着陈荣挨了那么多回罚，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，总是要还回去一点的。 罚我又不是罚你，脑袋掉了玩大个疤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 狼缺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实在是不明白这么瘦弱的一个人怎么胆子就那么大。 你呀你，人就一条命，你就是自己不心疼，也想想你家人啊。 狼缺摇头叹气，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活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谁和承欢似的，往日的行事做派活像是嫌命长一样。承欢丝毫没理会他的心情，嘿嘿笑了两声，抬手勾着他的肩膀。 狼统领，你这消息不灵通啊，满宫里都知道我是一个有娘生没爹养的野种，哪个会心疼我？ 狼却被噎了一下，彻底说不出话了。说到底，他和承欢并没有多少交情，只是往日时常见面，勉强能说得上几句话。看皇帝刚才脸色铁青，一副要杀人的架势，才好意提醒他一声，没想到这人却完全不领情。不但不领情，还丝毫不担心。狼却甚至还听见他在哼一个小调子，却是自己没听过的东西。他心里颇为无语，人家自己都不把自己的命放在心上，他一个外人更不必去讨人嫌，也干脆闭了嘴。在这有点古怪的气氛里，两人进了御书房。一进门，他们还未看清里面什么情形，就听见一声怒喝： 跪下！ 狼缺一颤，下意识要跪，肩膀却被人拍了一下。他一扭头，就瞧见承欢咧着嘴的脸， 他说的是我。 然后他就跪了下去，仰着头看轩辕凛，没有一点自己闯了祸要挨罚的担忧。狼却不得不在心里叹了一句： 这模样可真欠。 轩辕凛大步从台阶上走下来，到了跟前，一把抓住承欢的领子，将他提了起来。 承欢，你好大的胆子。 承欢撇撇嘴： 我可是为您好，一个小官，我们俩去传旨，外头的人怎么看他？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奸佞小人，媚主祸国。 轩辕凛气得额角突突直跳，用力将他丢在地上。 你也知道奸佞小人四个字？ 承欢拉长了调子， 哦 的一声，然后指了指自己。 他们都是这么说我的。 轩辕凛噎了一下，气得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。狼却有些傻眼，不自觉地躲远了些。他本以为自己看见的承欢已经很不知死活了，没想到在皇帝面前他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吧。 给我送去慎刑司，鞭30。 狼缺连忙答应了一声，心里突突直跳。这假传圣旨竟然才鞭30，这位程公公看起来也不简单啊。他唯恐程欢再说别的，连忙拉着他往外走。路上瞧见之前跟着程欢去宣旨的内侍从一侧小门进了御书房，程欢脚步顿了顿，脸上难得露出几分忐忑来。狼缺摇头， 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刚才怎么那么嘴硬呢？ 程欢哼了一声没理他，心里有些发愁，这30鞭只是因为他假传圣旨忽悠狼缺罚的，要是皇帝知道他还逼着陈荣跪了小半个时辰，估计还要发火。他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跟着进了慎刑司的大门。他算是常客了，也不用人压着，自己脱了外袍，抓住刑具的手环站稳了。池边的内侍挥了下鞭， 哎呦，陈公公，奴才得罪了。 他话音一落便落下一鞭，自肩膀横跨整个背部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狼却在一旁监看，见他一鞭子就白了脸，抿紧了嘴唇，像是要晕过去似的，颇有些担心。 你可忍住了，这才刚开始。 程欢没开口，鞭打的内侍倒是先笑 了。您放心，陈公公能忍着呢，30鞭一声都不吭。 狼缺张了张嘴，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好沉默。外头响起脚步声，不多时御书房伺候的内监进来喊了停。 皇上有旨，将陈欢带回御书房，命慎刑司杖刑伺候。 狼缺一愣，这哪有罚人罚到一半换地方的，还要上刑杖？刑杖可不是鞭子，那东西打得伤重，也极容易把人打残。程欢虽以往做了不少惹怒皇帝的事儿，这却还是第一次被人上了刑杖。狼却很意外，拉着内监问他御书房里又发生了什么。毕竟轩辕凛不是出尔反尔的人，这忽然间改了主意，很有些蹊跷。内监附在狼缺的耳朵上说了两句话，狼缺脸黑了，一扭头，程欢正慢条斯理地穿衣裳，丝毫不觉得意外似的。狼缺被他的坦然惊得目瞪口呆，颇有些回不过神来，嘴张了半天才想起来自己要说什么。 你说你怎么连这种事都做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可是要得罪满朝文武的。 程欢浑然不放在心上，一下一下理着衣襟，松松垮垮地系了腰带，还反手扯了两下。大概是血液衣襟粘住了内衫，他眉头紧紧皱起来，说话的语气便有几分不耐烦。 我又不做官，不入朝，得罪就得罪，怕什么？ 狼缺觉得他有些缺心眼，满朝文武要是都厌恶了他，随随便便在皇帝面前说些话，三人成虎啊，他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他还要再劝，程欢已经自己抬脚朝御书房走了。结果到了地方，没见到皇帝，倒是被两个禁军压在了春凳上。对方不知他刚才挨了鞭子，怕他挣扎，下手颇有些重。程欢疼得白了脸，险些没喘上气儿来。小内侍自御书房里走出来，带了轩辕凛的口谕。 皇上说不计数，打到陈欢之错为止。 陈欢嘿嘿嘿笑起来，心想他哪里有错，一报还一报，公平又公正，一点错处都挑不出来。因此咬紧了牙，活像是变成了个哑巴，死活不开口。然而板子比他想的还疼，他这会儿才发现，原来以往的鞭子真的是小打小闹，比起那东西抽在身上的感觉，这沉甸甸板子像是要把人打碎了一样。 他心里恐慌起来，恍惚间却听见有人说打死就打死吧，反正也没人在意。他赞同地点了点头，身上像是出了一层又一层的汗，黏腻腻的，他觉得很不舒服，心里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洗个澡，要是能活着回去就先洗个澡吧。可直到那东西自肩膀上滴落下来落在手上，他才意识到那不是汗，是血，他被鞭子打出的伤正在不停地流血，可他这会儿竟然也觉得不疼了。那板子一下下的只听见响，仿佛是在打别人身上，他有点懵了，困意涌上来，好像一闭眼就能睡过去一样。张晋忠看他一动不动，又听着那一下下的板子声，心里突突乱跳，有些看不下去了，几步走过来拍拍他的头， 你小子是不是傻呀，一句话而已，有什么话说不出口的。 程欢的意识已经有些昏沉了，听见张晋忠的话，也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茫然地哦了一声。张晋忠心里一喜，连忙让人停手，自己小跑着进御书房传话。轩辕临手一顿，他这半晌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，听见程欢肯认错，心里下意识一松，又冷笑，这狗奴才还真以为自己治不了他，不过是往日里懒得理会他罢了。他甩甩袖子往外走，一出门就瞧见程欢满身的血，上半身是鞭子抽出来的，腰往下是板子打出来的。他手一紧，心道宫里的刑罚似乎应该变一变了，这动不动就血肉模糊的，有碍观瞻。他抬脚走了下去，在程欢面前站了足有几息，对方却头都没有抬一下。他心里有些恼怒，觉得这家伙果真是皮糙肉厚，都被打成这样了竟还要嘴硬。张晋忠见他不动弹，连忙拍了拍他的脸。程欢迷迷糊糊抬头看了一眼，瞧见轩辕岭黑衣上的金龙被晃得眯了下眼，这才勉强清醒了一些。轩辕岭看他满脸煞白，冷汗不停地滴下来，一副将死的模样，心里颇有些恼怒，这家伙果真是不知死活，非要撑不下去才开口。他冷哼一声， 可知错了。 程欢半晌没吭声，张晋忠唯恐他又作妖，气坏了皇帝再要罚他，连忙提醒他， 还不认错，皇上不杀你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 程欢先前死了一般，将两只手垂在地上，此时听见张晋忠的话，就将两只手收回来，撑在凳子上，支撑着自己抬起头来看着轩辕岭， 皇上说我错，是哪里错？ 这一副死性不改的样子，轩辕岭怒气上头，恨不得直接打死他。然而看见他一身的血，又有些开不了口，只得压下怒气，冷冷道： 你竟公然折辱贤王，还不觉得有错？ 程欢低下头，古怪地笑了一声，忽然伸出手，抓住了轩辕岭的衣摆。他全身都是血，这一抓，就在龙袍上留下了一个血手印儿。张晋忠要拦，可轩辕岭却没动，只垂着眉眼盯着程欢看。程欢费力抬起头，声音细不可闻， 你打我是因为我折辱贤王，还是错摸陈荣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